我们公主是有时心中烦躁。哎，我们公主心中烦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啊，我她得卖根骨纹呐。 哦，卖根骨纹。 公主她有时口中幻说， 还说梦话呢。 哎，她说什么来着？ 看病吧。 哎呀，公主的病可是不轻啊，一定是清晨出门受了风，遇见了稀奇之事，他受了点儿惊。要是诊断更准确，必须要看你。乔连姐，你就眉眼几句吧。 美言也不行啊。哎， 乔连姐，你可知我的来意真诚啊？ 这回呀，就得看你运气了。 是。 公主，许先生言道，要看一看您的气色。 一派胡言，风了臭气。 是。许先生，你看，我们公主生气了，你快走吧。你走吧，你上楼去吧。 哎呀，你看这病还没看，没可叫我走啊！你看这真是……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谁呀？哎，你是那个张？ 哎，我不姓张。 那你姓什么？ 我姓医。 姓李。 哎呀，我是医生。 姓李。乔莲姐，乔莲姐，楼下的那个童儿不就是天津庙跑的那个吗？这个医生不正是张小二吗？ 是是是是。

两国一书十六双，四八三十二，四四十五，三国一双，又一双，数来数去都是双。许先生正小二，都是假看来乔装。为什么李四把我看他定是一位有情的郎？我哥哥好似放马炮，没有典雅闹堂堂。莫非我们两个有缘分吧？ 去，公主的病重，可见轻吗？ 公主的病啊，越发沉重了。 哎呀，公主！ 吵什么？随我来。走啊！ 是是是。 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把我们公主的病看好了啊，你就别想下楼，往下站，往下站，你给我往下站。公主，许先生他来了， 希望他进见。 是。许先生，我们公主宣你觐见呢。 是是是是。 哎，你小心点儿。 小医拜见公主千岁。 谢上平身。 谢千岁。神佛保佑啊。将小医唤上楼来有何吩咐？ 我有一言动问。 请讲。 许先生尊姓啊？ 许先生姓，哎，许先生嘛自然是姓许呀。 请问你的大名？ 哦，名嘉靖。 祖上作何生礼？ 祖代姓伊。 祖上共有几人呢？ 共有六人。 俊是何人呢？ 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嫂、小姨，我还有五有了，五有了啊。 这就不对了。 怎见的？ 其中还少者一人呢。 哦，哪一个么？相是相重量，只是还未曾迎娶。

岁。 万岁，就是他。 姓王就是他。 甲板医生洗刷愚昧的就是他。 街旁之宾的我儿冯家锦就是他。 小妹所奏东床驸马就是他。 他是我甲医生。 东床驸马。 甲医生。 东床驸马。 甲医生。甲医生。 你父女二人在这金殿之上就是这样吵吵嚷嚷，叫不忘我，好糊涂也。 一个说他就是那才貌双全东床驸马，一个说他就是甲板的医生李当上，孤王心中如明镜，金殿上 孤王我要洗洗愚昧，下下那驸马到后来再成全一对并蹄黄， 大胆冯家锦怎样假扮医生洗刷愚昧，还不从实讲来。 万岁， 我本是安分守己一书生，家教森严不敢不行，三看愚昧是我的真诚一种，尊敬仰慕这位女英雄，没良缘有没有有证，双脸一比才做证明。 臣妾万岁君无戏言，就该将我儿召为东方驸马。 臣妾万岁封家进假扮一生骗取双脸皮，万岁就该将他斩首。 招啊，如不将他斩首难成国法。啊愚昧，你的婚姻大事自有兄王我与你做主，对时 有 将冯家锦推出斩了。 三军司命，儿子长官一世，

缘都到了，我只把天上神女人家女我只把你外有拉妹来做，谁知道西墙未家不压家，我只把你身下关的泪拧去，谁知道为啥人我就团结家，我只把大红花嫁到你家，谁知道我怕一束缚来掉两家只与你担定子，留下了风烛在你家。不是怕不下亲人是张东亚北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神在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无人批莫把晓得，阿两兄啊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台。两兄啊你多才多闻神情

万岁什么同与不同哦？ 刘广十岁，从马空从，这一来已是二十年了。 是啊，已是二十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客深州。 金陵盼月灯，夜 贵时候，怎么说得将军还不见贵宝？嗨，这叫人不安呐！ 相公神算，今晚必有佳音。 嗯，请到今儿日，敌人所无条而不应，不再时来，我军趁机再进，贵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渔夫。实在贵客天子，见越王永历必有大悟，以利于我以少胜多，这乃天助我成功也。 听相公之言，少时万要厮杀。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？ 其身在军多年，难道万怕厮杀？这是相公上礼用餐，欺不我了。哦，只见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差，其身已经白下酒宴，与相公下酒，如坐成功。 好，你倒想得周到啊！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，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？ 哎呀，谁不许你饮了？只是你少饮罢了。而且酒呀，当饮则饮，当止则止。 哈哈，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。 相公，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。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。 嗯，这是其一。 好、哦、难道还有其他意思？ 嗯， 倒要请教。 不是也罢。 恰是为何？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晓的。 好、啊、下官不晓就是。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。 啊，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？下官倒粗心大意了。 相公啊，曾记得当年进去初相逢，但见你不敢快为胆量哟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岂在身归少时翁，这十年来沙场虚在里下子汗马尊公，相公的立功勋坐不等我，嫌弃我他风雨欺负勇，谁算是你位高权重，长世情元帅神通，神庙算指挥定大家还威风，不是自夸夸相公，金元兄，儿子我自身为阿爷谁英雄， 哈哈哈哈，二十年夫妻皆是狂，叫谁听 听众朋友，袁雪芬、范瑞娟演唱的越剧《双烈记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